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崇祯十一年冬，清兵入侵，北京戒严。同年秋，李自成在陕西潼关指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，潜入商洛山中。在此之后，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。他勤于政务，忧心国事，他日理万机，苦撑危局。17年的政治生涯，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。然而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，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？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崇祯皇帝》，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洪承畴邀请刘子正来山海关商谈作战方略，以解锦州之围。这刘子正日夜兼程，终于在洪承畴出关的前一天赶到了澄海楼。 洪承畴拉着客人在金将和幕僚们的簇拥中进了澄海楼。这时由幕僚代拟的奏书已经善清送来，洪承畴随即拜发了第二次急奏，然后挥退仆人同刘子正谈心。他们好像有无数的话需要畅谈，但时间又是如此的紧迫，一时不能够细谈。洪承畴跟刘子正说，皇上今早来了密旨，催促出关，如果再有耽误，恐怕就要获罪。刘子正问道，大人此次出关有何克敌制胜方略啊？洪承畴淡然苦笑说，今日局势你我都清楚，将骄兵惰，指挥不灵，已成多年积弊啊。学生身为总督，凭借皇上威灵，又有上方箭在手，也难使大家努力作战。从万历末年以来，直至今日，出关的都师大臣没有一个有好的下场。学生此次奉命出关，只能讲尽心王事，不敢有必胜之念。除非能够在辽东、宁远一带站稳脚跟，使士气慢慢恢复，胜利方有几分希望。此次出兵远景，是学生一生成败关键。纵然战死沙场，亦无怨言，所耿耿于怀者，是朝廷封疆安危耳。此次出关前途若何，所系极重。学生一生成败不足惜，朝廷大事如果毁坏，学生将无面目见故国父老，无面目再见皇上，所以心中十分沉重，特请先生见教。刘子正说，大人所见即是，我们暂不谈关外局势，先从国家全局着眼。如今朝廷两面作战，内外交困，局势极其险恶。不光关外大局存亡，关乎国家成败事大，就是关内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以愚见所及，三五年之内， 恐怕会见分晓。如今搜罗关内的兵马十余万众，全部开往辽东，关内就十分空虚。万一卢杞得逞，不为辽东无兵固守，连关内也岌岌可危。可惜朝廷见不及此，只知催促出关，孤注一掷，而不顾及北京根本重地如何防守啊。洪承畴叹息说：唉，皇上一向用心良苦，但世事焦急，顾前不能顾后，遇事困难，欲觉束手无策，也愈是焦躁难耐。他并不知道战场形势，只凭一些唐报、一些奏章、锦衣卫的一些刺探，自认为对战场了如指掌，遥控于数千里之外。做都师的动辄得救，难措手足。近来听说傅宗龙已经释放出狱，受任为陕西三边总督，专利剿闯，这个差事也不好办，所以他的日子也不会比学生好多少。刘子正感慨地苦笑了一下说：傅大人匆匆出京，我看他恐怕是没有再回京的日子了，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带兵，必败无疑。洪承畴问：他到了西安之后，倘若真正练出一支精兵，也许尚有可为。刘子正答：他如何能够呢？他好比是一支箭放在弦上，拉弓弦的手是在皇上那儿，箭已在弦，弓已拉满，必然放出。恐怕他的部队尚未整练，就会匆匆东出潼关，以不练之势对抗精锐之贼，岂能不败呀？洪承畴摇了摇头，不觉叹口气问道：唉，你说我今日出关，除去一些空额老弱，大概不足十万之众，能否与鲁一战？刘子正说：虽然我已经离开辽东多年，但大体情况也有所闻。今日鲁方正在得势，从兵力上说并不是很多，可是将士用命，上下一心，这跟我方情况大不相同。大人虽然带了八个总兵官去，却是人各一心呐。鲁秋四王子常常身到前线指挥作战，对于两军情况了如指掌，可是我方从皇上到本兵，对于敌我双方的情况如同隔着云雾看花，十分朦胧。军旅之事瞬息万变，鲁求四王子可以当机立断，或退或进，指挥灵活，而我们妙算绝于千里之外，做都师者名为都师，上受皇帝遥控，兵不掣肘，下受之于监军，不能见机而作，因利成变，此指挥之不如鲁方十分明显。再说鲁方土地虽少，但内无隐患，百姓均立于八旗，如同一个大的兵营，无事耕作，有事则战，不像我们大明处处叛乱，处处战争，处处流离失所，人心涣散，谁肯为朝廷出力呀？朝廷顾此不能顾彼，真是八下冒火，七下冒烟，这是国事之不如鲁方。最后我们虽然集举国之力向关外运送粮食，听说可以勉强支持一年，但是一年之后又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一年之内不能获胜，下一步这就困难了。何况海路运粮路途遥远，风涛险恶，损失甚重，万一敌人切断粮道，岂不是自己崩溃？鲁方在他的境地作战，没有切断粮道的危险，他不仅自己可以供给粮食，还勒索逼迫朝鲜从海道替他运粮。单从粮饷这一点说，我们也大大不如鲁方啊。洪承畴轻轻点点头答道： 先生所言极是，我也深为这些事忧心如焚。除先生所言之外，还有我们今天的将士，不论从训练上说，从指挥上说，都不如鲁方，马匹也不如鲁方，火器则已非我之专长。刘子正答：“是啊，本来火器是我大明朝利器，可是从万历到天启以来，我们许多火器被鲁方得去，尤其是辽阳之役、大凌河之役，东鲁从我军所得火器极多。况且从崇祯四年正月起，鲁方也学会制造红衣大炮，今日鲁方火器之多，可与我大明势均力敌，我们的长处已经不再是长处了。至于骑兵，鲁方本就以游牧为生，再加上蒙古各部归顺，显然优于我方。再说死王子这个人，虽说是夷狄丑囚，倒也是比邦的开国英雄，为人豁达大度，善于用人，善于用兵。今天他能够继承努尔哈赤的业绩，统一女真与蒙古诸部，东征朝鲜，南侵我国左右逢源，可见非等闲之辈，不可轻视啊。正谈到这儿，忽然祖大寿派人给洪承畴送来秘书一封。洪承畴停止了谈话，拆开秘书一看，连连点头，随即吩咐亲将好生让祖大寿派来的人休息几日，然后返回宁远，不必着急赶回锦州，怕万一被清兵捉到泄露机密。刘子正也看了祖大寿的秘书，想了想说：虽然祖大寿并不十分可靠，但这个意见倒值得大人重视啊。洪承畴说：我看祖大寿虽然过去投降过四王子，但自从他回到锦州之后，倒是颇见忠心。不能说他因为那一次大凌河投降，就说他现在也想投降。他建议我到了宁远之后，步步为营，不宜冒进，持重为上。此意甚佳，先生以为然否？刘子正答：我这次来，所能够向大人建议的，也只有这四个字：持重为上，不要将国家十万之众孤注一掷啊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洪承畴又问到张若琳这个人说：刘先生，你看张若琳这个人来了，应该如何对付？刘子正答：这个人物大人问我，不如问自己。大人多年在朝廷做官，又久历荣行，什么样的官场人物都见过，经验比我多得多。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事而已。洪承畴问：哦，何事？刘子正答：房管之事，大人可还记得？洪承畴闻听不觉一惊：刘先生何以提到此话？难道看我也会有陈桃协之败乎？刘子正苦笑了一下，答道：我不愿提到胜败二字，但房管当时期望甚重，也甚得唐肃宗的信任。陈桃协之败本非不可避免，只因求胜心切，未能持重，遂致大败。如果不管谁促战，大人能够扛一扛拖一拖，就不妨扛一扛拖一拖吧。 洪承畴问：“对别的皇上，有时可以用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’的话扛一扛，可是我们大明不同，我们金上更不同。方面大帅自当别论，凡是文臣对圣旨，谁敢违拗？”二人相对苦笑，摇头叹息。洪承畴又说：“刘先生，学生时有困难，今有君命在身，又不能久留，不能与先生畅谈，深以为憾。如今只有一计，使我能够免于陈桃协之败，那就是常常得到先生的一臂之助。在我不能决策之时，有先生一言，就会开我茅塞。此时必须留先生在军中，暂化军务，请万万不要推辞啊。”说罢马上起身，深深一揖。刘子正赶快起身还礼说：“如蒙大人以至诚相待，果为称许，使子正感愧交并。自从辽阳战败，子正幸得九死一生，杀出重围，然复辽之念耿耿难忘。无奈事与愿违，突然奔走数年，辽东事愈不可为，只得回到关内。子正早已不愿再关心国事，更不愿多问荣机。许多年来，子之不合于时，今生已矣。既继京师僧舍，细著兵法，辽公后世之用。今日子正虽胜有一腔热血，然已是苍髯老叟，筋力已衰，不堪再做冯副了。汝蒙大人见留，时时不敢从命。”洪承畴闻听，又是深深一揖说：“先生不为学生着想，也应为国事着想。国家安危系于此战，先生岂能无动于衷乎？”刘子正闻听，默思片刻，眼泪突然刷刷地流了下来，说：“大人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呀。子正倘无忠君爱国之心，缺少一腔热血，断不会少年从军，转战塞外，出生入死，伤痕斑斑。沈阳沦陷，妻女同归于尽。今子正之所以不欲再做冯副者，只是对朝政早已看穿，对辽事早已灰心，怕子正纵然得势大人左右，不惜吃躯效命，未必能补实际于万一呀。”洪承畴哪里肯依呢，照旧是苦苦劝留，终于使得刘子正不能再执意固辞。他终于语气沉重地说：“我本来是决意回北京的，今听大人如此苦劝，唯有暂时留下，甘冒世事，追随大人左右。如有除饶之见，绝不隐晦，必当竭诚为大人进言。”洪承畴闻听，又作了揖说：“多谢先生能够留下，学生马上奏明朝廷，受先生以暂化军务之官职。”刘子正摇头答道：“不要给我什么官职，我愿以白衣效劳从事谋划，只待作战一毕，立刻离开军旅，仍回西山佛寺继续主事兵书。”洪承畴素知这位刘子正秉性倔强，不好勉强，便说：“好吧，就请先生以白衣暂化军务，也是一个办法。 但先生如有朝廷职衔，便是王臣，在军中说话办事更为方便。此事今且不谈，待到宁远斟酌。还有，日后如能成功，朝廷对先生必有重重报赏。刘子正答：此系国家安危重事，我何必求朝廷有所报赏呢？这一天晚上，二更时候，洪承畴率领行辕的文武官员随从和治标营兵马出关。他想到刘子正连日来路途疲劳，年纪也大，便请刘在澄海楼休息几日，以后再前往宁远相会。刘子正确实疲惫，并患轻微的头晕，便同意暂留在澄海楼中。洪承畴又留下了一些兵丁和仆人在澄海楼中照料他。刘子正一直送洪承畴出山海关东罗城，到了欢喜岭上，他们立马领头，在无边的夜色中望着黑黢黢的人马拉成长队向北而去。洪承畴说：望先生在澄海楼稍事休息，便到宁远，好一起商议容计。今夜临别之时，先生还有何话见教？刘子正说：我看张若琳明日必来，一定会星夜坠往宁远，大人短时期内务要持重，千万不能贸然进兵啊。洪承畴忧虑地说：倘若张若琳又带来皇上手诏催促马上出战，奈何？刘子正答：朝廷远隔千里之外，只要大人同监军诚意协商，无论如何牢记持重为上，能够与建鲁相持数月，敝军锐气已尽，便易取胜。洪承畴又说：恐怕皇上不肯等啊。刘子正答：唉，我也为大人担忧啊，待我想几个月之内还是可以等待的。洪承畴说：倘若局势不利，学生唯有一死尽节耳。刘子正听了这话，不禁滚出了热泪。洪承畴亦凄然深深地叹气。刘子正不再远送，立马欢喜岭之上，遥望大军灯笼火把蜿蜒，渐渐远去。后队的马蹄声也是渐渐减弱，终于旷野寂然，夜色沉沉，偶然能听到荒村中几声犬吠了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洪承畴出关以后将会如何布置辽东军务？他又遇到了什么困难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《崇祯皇帝》，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

13点整。